就是早晨醒来，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儿，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一座海南岛，不过山海天，央企震撼制作，鲁能山海天，铜鼓岭的富饶林寺，宝林河的壮美风貌，七彩珊瑚海的美轮美奂，这些自然之美，每天自在畅享。50至120平一线海景准现房，全系闪耀发售，居住、投资、度假，皆为上乘之选。看房专线：13581581683，13581581683。 儿子结婚找伴酒心老难了， 哎呀，老姐妹，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正在建设中的北京新机场将于2019年建成通航。其中，新机场北线高速公路作为新机场配套交通工程，是北京新机场外部交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新机场北线高速东西延建设地点新鲜出炉，确定将双向延长，延伸至河北的廊坊和涿州，以满足天津与河北进入机场的通道需求。据了解，新机场北线高速东西延线都采用了双向8车道整体式断面，设计时速为每小时120公里，路基全宽为41米。项目计划2017年年底开工，2019年6月完工，建设周期为18个月。近日，从河北省消防总队获悉，河北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决定从10月12日起至今年年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群租房、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专项行动将居住5人以上的群租房以及违规停放电动车及违规充电的群租房和住宅小区确定为整治重点。根据河北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印发的《群租房、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要求，各级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分析辖区群租房、电动车消防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结合本地实际，有针对性的制定行动方案，成立组织机构，明确工作目标、任务和措施，迅速安排部署。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更远，我的琴声呜咽，我的泪水泉涌，我把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希腊绿卡，周期只需三个月，即可获得欧盟自由出入身份。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快乐背后深深藏着痛楚，坚强地面对，然后偷偷地哭，偷偷地哭。你过得好辛苦，我比谁都清楚，感情路没有勉强的幸福，一开始就给的糊里糊涂，想回头却又不知如何结束。你装作很满足，我比谁都清楚，你的笑隐约透露着孤独，快乐背后深深藏着痛楚，坚强地面对，然后 相信我的真爱就能战胜。

弘扬文明城市，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这里的价格比超市更实惠，这里的品种比超市还要全，这里是您一站式购物的首选之地。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热忱欢迎您的到来。热线电话03123877772。2.4亿保养补贴盛宴，只为奥迪车主开席，专享尊享保养套餐，现已全部上线，火爆认领中。Q5 单次保养低至713元，A6L 保养低至717元。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73788866。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机建在涿州大悟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卢沟桥集美广场10月28至29会员双幸运又来啦！一线品牌工厂直惠，超级联盟最高返现5%，还有积分免单大礼等你来拿，详询83866202。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959资讯快报。 10月14日下午，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到码头镇、义和庄镇实地调研指导工作，就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王艳青一行首先来到集中供热管网工程施工现场，查看了工程进度，听取了相关负责人的情况汇报。他强调，一定要注意施工安全、管道安全及群众的用气安全。王艳青一行还到违法占地拆除现场和东阳和庄警务站进行检查。他要求安保执勤人员要切实负起责任，真正发挥作用，做好执勤值守工作。王艳青强调，供暖季即将到来，双带工作和热网建设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有序进行，千方百计想办法解决困难，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按期保质保量完成。在19大安保和双带工作上，要有高度的政治警醒、政治觉悟和政治担当，交上一份让市委市政府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近日，河北省脱贫攻坚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领导同志对张家口扶贫领域突出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涿州市长陈宇、副市长李庆林及相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在联通公司分会场收看。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上来，要全面摸清底数，聚焦重点难点，深刻汲取教训，抓好对口帮扶，强化责任担当，切实转变作风，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世界城市功能新区。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书，教古代史，特别是隋唐史。这几年呢，我也一直在做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工作。我生在1975年呢，是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亲眼目睹了祖国这40年的巨大变化。那当年我做研究生的时候，立志要学隋唐史，其实就是想看看盛世是什么样子，怎么样才能走到盛世。那如今呢，我们的祖国在党的领导下前所未有的接近盛世，而我能够以19大代表的身份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乃至亲自参与塑造这段历史，内心觉得特别的激动。其实很多人都喜欢今年年初的14大会，也因为那个认识我，所以我现在就用一句诗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和对这次大会的祝愿。哪一句呢？万紫千红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谢谢。 大家好，我叫杜玉涛，是华大基因的党委书记和首席女科学家。因为我是国际手工克隆技术的第一发明人，也做了很多克隆猪方面的研究，同事都喜欢叫我杜小猪。2013年之后呢，我的工作重心逐渐就转移到了基因科技在医疗和健康领域的应用。这是一项更为艰巨但是又更有意义的事业。利用国际领先的基因测序技术，我们为248万多孕妇提供了无创产前筛查，避免了1.7万多例唐氏综合征患儿的出生。基因科技造福人类是我们的伟大梦想，它正在一步一步地成为现实。基因科技防控出生缺陷，促进人民健康，助力健康中国，是值得我们奋斗终身的伟大事业。谢谢。 大家好，我是吴敏霞，来自上海体育职业学院，一名跳水运动员。我6岁开始练习跳水，13岁进入的国家跳水队，参加了4届奥运会。对我来说，2008年和2017年是非常重要的年份。在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备战期间，我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这也让我能够顽强拼搏，在奥运会上斩获金牌。那2017年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我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更重要的是有幸成为上海的党代表，参加19大，这也是让我站上了人生的另一块心跳板。未来我会更加努力的，谢谢。 好，下面开始提问。好，那么就请一家台湾媒体提问。 你好，我这个问题是要提给卢丽安，我在这里。你好，我是台湾中天电视台的记者戴绿。我刚刚听到您说爱台湾啊，也听到您说台语，觉得很亲切。这一次您当选中共党代表，在台湾引起很大的关注，因为您是唯一一位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而不是台商的第二代跟第三代。那么，不过同时也在台湾引起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些人真的就说，你当选了中共党代表，你就会不爱台湾了，会这样吗？然后就说您。作为中共党代表，您觉得您可以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做出什么贡献呢？谢谢。 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现在担任中共党代表，是不是就不爱台湾了？这个问题我觉得逻辑很好笑，我还是中国的妇女代表呢，那怎么办呢？我先生怎么办呢？所以毕竟我们现在是2017年了，不是1927，不是1937，不是1947。我想我们都要有信心、有勇气，不要再纠结于那种过时的对立的意识形态里面。如果我们真的胸怀台湾以及台湾人民的福祉的话，就要言行一致。我想，我们爱台湾，也可以爱祖国大陆，咱若爱台湾，当然嘛会使爱台六。再说到我是一名党员，我如何促进两岸的和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啊？这个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够促进的事情。我想，我作为一名党代表，我在的台湾省代表团有10名代表，以及我们联系的广大的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们，所有的我们中华儿女们都十分热切地希望我们台湾同胞、岛内的乡亲一起参与“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这么一个伟大的事业。如果说我个人能够起到一点点不一样的作用的话，那么就是邀请各位来思考一些问题，邀请各位来思考，融合发展是可能可行的，邀请各位来思考人心的距离以及一些误会是可以消解的。我当然也知道很多人质疑啊，说你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呢？所以在这里呢，首先请允许我诚挚地表达对家乡台湾的感恩，因为台湾给了我十分优秀的教育，让我有国际视野。 我留学的时候去研读马克思主义，研读女性主义，发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逆不道啊，对吧？是非常崇高的理想。然后个人家庭里面也有一些事情我在找答案，包括我从小一直很纳闷，我的外公他是生于长于日据时代，讲闽南语，留学日本，但是他偏偏就非常喜欢听京戏。我小时候回阿公阿嬷家去看他，他总会在听京戏，为什么？而这个答案呢，一直到最近这十几年才出来。我外公他在70岁生日的时候写了一本薄薄的自传，他70岁时候是1976年，里面描述了他童年时期日本时代呢生活非常的困难，描述了台湾光复同胞们是多么的欢欣雀跃，也描述了50、60年代的沉重以及怕表奋斗的过程。最后他总结，他说他希望中华民族能够站起来，他希望中国人民不要再遭受战争动乱的苦难了。现在我明白我的外公他的祈愿，他为后代为我们子孙们的许下的一个心愿，其实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通过我在大陆20年的生活，通过我阅读历史，通过我阅读研习中国共产党党史，我有一句话与大家分享，这句话就是历史无法选择，但是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谢谢各位，祝福大家。 谢谢卢代表。下一个问题，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9大期间新闻中心在人民大会堂开设党代表通道现场组织的采访活动，稍后我们会把信号继续切换到19大开幕会的现场，敬请关注。 19大代表风采， 迎着辽宁舰滑越14度飞行甲板，海军某舰载航空兵团飞行员曹先舰跃上云天，绕舰一转弯二转弯，放下起落架，放下尾钩，编号101的飞沙战斗机精准勾住了辽宁舰甲板的3号阻拦锁，着舰成功。着舰指挥官打出了2.96这一近乎满分的高分，曹先舰成功取得航母资质认证。 首先到关锁的那一瞬间，我感到心里面非常的踏实，我在前面顺利着舰，给他们很大的信心。 曹先舰是第一个驾驶歼15战斗机成功着舰的飞行员，这一天距离他第二次手术后出院仅仅70天。2016年4月，曹先舰驾战斗机训练期间身负重伤，遇险后他接受了长达10多小时的手术，2块钢板被固定在他的腰椎上。某部航医主任曹光磊： 到底后面能不能飞，当时谁心里头有谜底，飞还是不飞，在别人看来的两难问题，曹先舰压根没考虑过，他一直坚信自己还能飞。 恢复训练的过程困难重重，但曹先舰硬是凭借惊人的毅力再上蓝天。航母舰载机飞行员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者，曹先舰对飞行的要求到了极致。为梦想去战斗，为使命而飞行，曹先舰先后荣立3等功2次，2016年被表彰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2017年6月被选举为党的19大代表。 用声音记录中国。 那天到处都敲锣打鼓的，我就问大人，这是在庆祝什么呢？ 村支书急急地跑到我家，他举着一张报纸说：“你得看看这个。” 在饭桌上，朋友跟我说：“咱成立个互联网公司吧。” 大人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现在是新中国了。” 村支书说：“报上写了，今年恢复高考。” 我朋友跟我说：“ 互联网，那可真是个全新的世界。 我问啥叫新中国，他说新中国就是穷苦人也有饭吃。 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我拉开的是命运的大门。 公司上市了，我想说有梦想的人生才会赢得喝彩。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每个中国人都有骄傲的理由。迎接党的十九大，砥砺奋进，拥抱更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今天上午九点，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中华之声和华夏之声将进行现场直播。现在距离直播开始还有大约半个小时，下面我们将连线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壮大再到胜利的十一个历史地标的现场记者，让我们一起来登嘉兴南湖的红船，听南昌城头的枪声，看井冈山上的红旗，念延安窑洞的明声明灯，踏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行程万里，初心不忘，穿越时空，用声音翻越历史。 欢迎来到上海中心118层，上海之巅观光已经到了。 我是央广记者杨静，我现在正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市黄浦区信业路76号，眼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就坐落在这条被梧桐树荫洒满的单行道上。从转角处走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一大会址紧邻上海人流熙攘的新天地。这座典型上海石库门式样的建筑坐北朝南，外墙上青红砖块交错，白色粉线镶嵌，门框围着米黄色的石条，门楣上则布满了拱形锥塑的花饰，给人一种置身于老上海法租界的错觉。1921年7月23号，毛泽东、董必武等13位来自各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走进了望志路106号这幢僻静又不起眼的石库门，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几年后的30年代，它被命名为信业路76号。如今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朝向黄陂南路的东北门口挂满了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海红色旅游基地等称号，你可以在这里加入中共一大回到1921发现之旅，通过手机端页面和现场的引导，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的展品为线索进行探索，亲历历史事件，逐个解开谜团，最终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附近方圆1公里的地点汇合，完成红色之旅。回到当年中共一大正在这里举行的时候，因为有法国搜查人员介入搜捕，会议被迫终止，转移到100公里外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进行。我们把话筒交给正在南湖红船边的我的同事李佳。 通报南湖林，降爆螺丝，一个从嘉兴的土特产。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条画舫就是著名的南湖红船，这是我们党的母亲船。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是央广记者李佳，我现在就在嘉兴南湖的红船边，在我面前的是一艘长约16米、宽3米的中型画舫。1921年7月30号晚，一大被迫休会，8月2号上午，代表们由上海代表李达的夫人王慧茹做向导，到达南湖换乘事先已安排的画舫。最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红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画舫内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当年的会议就在中舱举行，王慧茹坐在船头放哨，代表们以游湖为名，让船主把船停泊在离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僻静的水域。会议首先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经过公民投票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领导机构。下午6点多钟，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篇章。 习近平同志在这段工作期间充分挖掘红船精神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赋予红船精神以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我们党的先进性之源的崇高历史地位。2005年6月，习近平同志首次总结概括了红船精神，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从红船出发，走向井冈山，走向陕北，最终走向全中国。我现在把话筒交给我的同行汤云科。 豫章故郡红堆诗词，新分一枕地接红炉。 去哪儿？ 就是南昌。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 是江西台记者汤云科，我现在是在江西省省会南昌市的顺利路北端与阳明路交汇处。时光倒流整整90年，这个位置矗立的是一座古城门——德胜门，它是当年南昌城的七座城门之一。1927年春夏，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执行疯狂的搜捕和残酷的屠杀，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中国革命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面对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领导武装斗争以挽救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毅然做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决策。当年的8月1号凌晨2点，起义部队2万多人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的指挥下，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各个城门、牛行车站、旧翻台衙门、松柏巷、天主教堂，各个地方同时开火，谍报频传。当东方露出晨曦的时候，起义胜利了。时光流转，当年的战场已经成为了百姓安居的乐园，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围绕建设生态宜居现代化山水园林城市的目标，江西省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大力实施城市园林绿化配套工程，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县域城镇快速发展，11个社区市全都进入国家园林城市的行列，4个县城进入国家园林县城的行列。回首当年，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以后，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我的同行李定成现在就在井冈山，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五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无动。 我是央广记者李定成，我现在是在井冈山市的茅坪乡八角楼。茅坪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和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指挥中心。同时，红军的后方留守处、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后勤机构也设立于此。而在我眼前的这盏油灯下，毛泽东主席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全面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的八角楼成为来井冈山的游客必到的一个景区，特别是2016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车简从来到井冈山茅坪乡视察，在这点燃革命新兴之火的地方，又点燃起脱贫奔小康的熊熊火焰。当地群众在八角楼边打造旅游扶贫的新样本山地人家，办起红军的一天红色体验项目，让来八角楼的游客在接受完革命产品教育后，还能品尝红米饭和南瓜汤，体验当年红军的生活，畅享井冈山的绿色美景。八角楼周边的村民以前每户年收入仅3000元，如今已增长10多倍，在共奔小康的路上大步前行。而在当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等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时任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正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我现在把话筒交给正在福建莆田采访的福建台记者高荣。 可是冬天的冰的风风猛你把冲天滚带的心地动啊， 我们马上就要召开九大，要统一思想，用一种精神把我们武装起来，把共产党和红军真正的锻造成一个巨人。 一周后，毛泽东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是福建台记者高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古田会议旧址。1929年12月28号到29号，中国工农红军中的红四军啊，在这里召开了第九次人民党代表大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古田会议，确立了党指挥官的根本原则，提出了思想建党的理论，开辟了一条党的建设的成功之路。在这次重要会议上，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全委委员，毛泽东是重新当选为书记。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曾经先后亲自来到这里，大力倡导和弘扬前会议精神。时光流转，2014年，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再次在福建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主题鲜明确立，政治工作当前最紧要的任务豁然明朗，政治工作当前要着力改进和创新的方向更加清晰。习近平的古田之行应该说明确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时代方位，并将增强全军官兵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的信心和力量。那么现在在我的身后呢，有8个大字：古田会议勇放光芒。应该说在强军的伟大征程上，人民军队将在古田会议光芒的照耀下继续前进。那么当年的这个古田会议决议啊，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和建军的纲领性文件，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而我们的下一站则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和基石，共和国的摇篮。江西台记者柯一航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江西瑞金。 叶坪山的化芜，走进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身后小山上的十七棵高大峰峻的青松。关于这十七棵松，有着一段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叶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生活过的地方。80多年前，全村17名男青年同时参加红军上前线，最大的也仅20来岁。为表达对中国革命必将胜利的坚定信念，他们每人在后山上栽下一棵松树，并约定革命成功后再一起回到家乡看看。然而这17位化芜籍的红军战士后来全部壮烈牺牲在长征途中。解放后，化芜人把这17棵松树作为烈士的化身。不过由于资源匮乏、耕地贫瘠等原因，以前化芜村的经济状况相对发展缓慢，附近村庄有牛与磨价化芜郎的说法。直到2012年6月，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人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苏区振兴发展的东风掀开了化芜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山上种油茶、田间种蔬菜、荒坡养蜂蜜的产业发展格局，办起了民宿，游客到此可以垂钓、采摘蔬菜、体验农家生活等。我刚刚采访了一位村民，他叫华六庆，去年他种种了19个蔬菜大棚，一年纯收入有12万多。在今天的幸福生活里，回想80多年前那些腥风血雨，不禁令人感慨。1934年10月，第五次防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从这里踏上万里长征路。1935年1月，红军到达遵义，下一步往哪里走，仗怎么打，这些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迫在眉睫。 遵义乃前辈重镇，由湘江穿城而过，山水相间，是汉辽阁老国族商旅云集之所。 济此良脉，尽心取劳，九曲之源，一箱九霄，献酒。 我是央广记者陈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遵义会议会址了。会址是一座东西合璧、青砖青瓦、极具前北传统建筑风格的大宅院。从迎接大门的正中央走过来，门头上悬挂着毛泽东同志1964年首都的遵义会议会6个大字。穿过门廊，红色栏杆、红门红窗呈现在眼前。二楼的客厅就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的会议室，站在会议室的边上，我仿佛又听见了毛泽东、博古等参会人员的激烈争吵，空气中甚至还弥漫着些沉闷的烟雾。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突击遭受严重挫折的教训，明确回答了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思维问题，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在极端危机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次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政治领导，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82年过去，特别是最近5年，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遵义会议会址、红军总政治部旧址、毛泽东住处旧址已经全面维修，新建的遵义会议陈列馆已经落成开展，运用多媒体进行的 3D 展示、游览等，成为人们了解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相关史实、接受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示范基地。在遵义重整旗鼓后，历史选择了延安，延安铸就了辉煌。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安市的沿河之滨宝塔山上，延安曾经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战斗生活了13年的地方。提到延安呢，很多外地的朋友啊，可能还停留在黄土漫天、窑洞破旧的固有印象。但我站在宝塔山上呢，俯瞰延安的主城区，映入眼中的是一个绿色的延安，一个生态的延安。无论是我脚下的宝塔山，还是我左手边的凤凰山，右手边的清凉山，每座山上呢都有绿色公园，从我身边经过的爬山跑步的市民特别多。去年啊，延安市被授予了象征着中国城市绿化成绩的最高荣誉——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生态呢，已经成为了延安市的新名片。此外呢，为了彻底解决城市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啊，5年前延安在老城以外，通过削山填沟造地的方式打造出了一座新城。5年来呢，延安新区总共完成了造地16平方公里，24000亩。土方量达到了5亿7000万立方米，是三峡大坝土方量的2倍。如今呢，这里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鳞次栉比，一条条宽阔平坦的道路四通八达，已经有73家企业落户这里，投资了数百亿元。一片不起眼的沟沟毛毛呢，已经变成了一马平川、初具雏形的现代新城。一个更具实力、充满活力的延安正在快速崛起。当年的延安呢，也是抗日战争的心脏，在这里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啊，是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场。与此同时呢，在祖国的白山黑水间，一个英雄的名字注定会被永世传颂。 央广记者朝向荣，我此刻正在吉林省定远县县城西南6公里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我面前呢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纪念碑，上面写着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13个大字，这里常年有许多群众来此凭吊先烈。杨靖宇将军生前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总指挥，1940年呢，他在此被敌人杀害的时候，这里还叫蒙江县，为了纪念他，蒙江在1946年改名为靖宇。作为长白山下的矿泉城，靖宇县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最近几年，靖宇的财政收入、地方级财政收入、城镇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翻番，全县的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招商引资成效也都有重大的突破。与此同时，靖宇县还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城镇新增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作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靖宇近几年在脱贫攻坚工作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是越来越高。 如今革命老区靖宇正在新一轮的振兴东北大势之下迸发出新的活力。中国人民经历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紧接着在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一场伟大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在河北平山县的一个小村庄里，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两个务必，准备进京赶考。 王维兵团已在六日晚全军覆没。 我觉得我们是要紧紧赶考，我们不学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好。 从河北来，带着河北的爱向世界告白，用凤凰涅槃的精神创造新天地， 历史的烽烟吹过燕赵大地。 yeah, 我们一起写下新的传奇。 我是央广记者王志达，此刻我正在革命圣地位于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这里是一片光辉赤红的土地，人们常说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在2013年7月11号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来到西柏坡学习考察，以总书记到西柏坡调研指导为起点，平山县主动作为迅速拉开了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推动平山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幕。这几年呢，平山县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县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转型升级，工业占 GDP 的比重从近70%下降到了57.9%，产业结构日益优化。此外，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累计压减燃煤192万吨，钢铁产能205万吨，水泥产能970万吨，全县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4%，生态优势日益显现。今天呢，正值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的游客等待进入参观了。刚刚呢，我也是采访了一位游客，他说能在今天这样一个伟大而喜庆的日子里参观西柏坡，感到非常的高兴，也感到非常的荣幸。他说希望党的十九大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我想他的这番话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相信党的十九大一定会给西柏坡，也会给全中国带来更大更好的变化。1949年3月23号一早，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也就是西柏坡。临行前他风趣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吗？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考察时指出，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赶考在继续，我是央广记者马闯，我现在是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主席台的一侧，再过一会儿，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这里开幕，5年来的考试成绩将在这里向世界展示。在大礼堂主席台的上方悬挂着的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标，后面正中是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党徽，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在主席台上，座椅、桌签、茶杯等都已经摆放完毕，领导人们稍后将从主席台的右侧走入会场，在台上就座。而在台下，大多数的代表都已经就座，部分代表还在入场等待大会的开始。那摄影和摄像记者大多数集中在大礼堂的2层和3层，他们也是早早进入会场，准备记录今天的历史时刻。提到大会，大家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个影像，或许就是众人坐在万人大礼堂中开会的情景。回望历史，可以说大会堂是最好的见证者之一。1959年9月建成后，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这里一直是大会开幕式的举办地。数十年来，这里见证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这里出发，与人民一起让中国在短短30年时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5年前，万众期待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就在大会堂举行，而今让我们共同期待进入大会堂，一同见证新的历史。那再过一会儿，大会将正式拉开帷幕，习近平总书记将代表第18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十九大报告将总结过去5年的工作， 并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未来发展作出部署。在未来几天，各代表团将讨论十九大报告。在大会期间，中国之声也策划了多个系列栏目，包括伟大变革系列解读、大会动车组、党代表的四地朋友圈系列特写、十九大时光系列现场、请回答2017系列互动等等，对大会进行全方位的报道。 今天上午9点，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将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中华之声和华夏之声将进行现场直播。刚刚我们连线了从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壮大再到胜利的11个历史地标的现场记者。那么稍后我们将把信号切换到前方的直播现场。 那天到处都敲锣打鼓的，我就问大人，这是在庆祝什么呢？ 村支书急急地跑到我家，他举着一张报纸说，你得看看这个。 在饭桌上，朋友跟我说，咱成立个互联网公司吧。 大人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现在是新中国了。 村支书说，报上写了今年恢复高考。 我朋友跟我说，互联网那可真是个全新的世界。 我问啥叫新中国，他说新中国就是穷苦人也有饭吃。 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我拉开的是命运的大门。 公司上市了，我想说，有梦想的人生才会赢得喝彩。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每个中国人都有骄傲的理由。迎接党的十九大，砥砺奋进，拥抱更美好的未来。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即将举行。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并机直播。现在我们把信号切换到前方的现场。 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代表第18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场直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我是贺佳， 我是王毅。 现在我们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 再过一会儿，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这里隆重开幕。在直播间的还有央广观察员王健。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全世界都在瞩目中国，走过96年光辉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时刻。 在今天的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中华之声和华夏之声将为您现场直播大会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 今天的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灯火辉煌，气氛隆重而热烈。大礼堂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红底白字的会标，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的帷幕正中是由镰刀和锤头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将金黄色的党徽映衬得熠熠生辉。 主席台对面的二楼跳台上悬挂着红底白字的横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三楼跳台的横幅上写着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各位听众，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现在参加大会的代表们胸前佩戴着红色出席证，正在陆续进入会场，他们精神饱满，准备迎接一个新的历史时刻的到来。 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于10月11号至14号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并通过了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定将这三份文件提请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审查和审议。 全会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5年的工作，一致认为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迎难而上，开拓进取，革故鼎新，励精图治，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会议认为，5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5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这些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标志着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的确，十八大以来的5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那请问观察员王健，您怎样来评价这5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呢？ 的确，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这些伟大的成就呢，事实上我们每个人从生活当中都会有观察、有体会。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呢，用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来概括过去5年的成绩。那之所以叫它为历史性，是因为在漫长的这个历史长河里头，我们从来没有距离，全面小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如此之近。那之所以称它为变革呢？是因为过去5年我们啃了硬骨头，中国的发展也更加均衡、全面、可持续。过去5年的成就有2点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第一点呢是5年的成绩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那过去5年呢，我们党倍加注重改革的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我们各项工作是整体规划、全面推进、协同发力，在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生态文明建设、创业创新、铁腕治军、加强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等等，这些众多的领域 我们都有不错的成绩，这是非常全面的，是全方位的。第二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呢，是在过去五年我们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啊。刚才主持人也讲到说，我们解决了很多长期想解决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没有办成的大事儿。越是艰难，我们就越是迎难而上。你比如说，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当中，我们从最难的领域去改起，多年来这个很难有实质性变化的一些领域，迎来了很多新的局面。又比如全面依法治国，有人说错案难改，我们就从一系列冤错案再审做起，让人们体会到了公平正义。全面从严治党，有人说吃喝风难改，我们从一杯酒入手，这八项规定一以贯之，有了今天的成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人说最难的是脱贫啊，解决贫困人口的问题，让我们列下了军令状，一年减少1390万贫困人口，用扎实的这个扶贫成绩来说话。那这些成绩取得是殊为不易的啊，五年的巨变，我们的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人民的获得感都显著的提升。我想这样的历史性的成就和历史性的变革，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好，感谢王健的点评。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场直播。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贺佳。 我是王毅。 我是观察员王健。 现在我们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再过一会儿，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这里隆重开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中华之声和华夏之声将为您现场直播大会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 今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正式向社会公布，全国40个选举单位分别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2287名出席党的十九大的代表。 经十九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确认2280名代表资格有效。他们在大会期间将肩负8900多万名党员和450多万个党组织的重托，讨论和决定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书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崭新篇章。 党的十九大代表是从全体党员中千挑万选的优秀分子，是经各级党组织逐级遴选产生的杰出代表。从去年11月份启动选举工作以来，各选举单位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保证了选举工作的顺利完成，为开好党的十九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选十九大代表中，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代表比例明显提高，女党员代表、少数民族党员代表数量增加，代表分布广泛，年龄结构合理，文化程度较高。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具有坚实的阶级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具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的8900多万名党员，成为当今世界上第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创造政党组织发展的奇迹，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以上率下，层层推进，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 从建立初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党章的制定和完善，多次通过修改党章这个党的根本大法，为全党指明奋斗目标、方针政策和行为规范等。十九大有一个重要议程，就是审议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那么请问观察员王健，这次修改党章有怎样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呢？ 的确我们说呀，这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党章呢就是为了确保我们党在全党上下，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能够确保统一的一个根本性的章程。所以修改党章呢是一件非常严肃、影响深远的事情。那我们都知道，现行党章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以上这个修改制定的次 此后从十三大一直到十八大，每一次代表大会呢，都在1982年党章的这个基础上做适当的修改。那为什么党的十九大我们要对党章再一次做修改呢？我觉得三点。第一，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的。我们都知道，理论联系实际和这个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列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把实践当中的这个新成果、新经验加以总结，形成理论，并且写入党章，对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大有裨益。这也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这个理论品格。第二一点呢，过去五年，我们党中央砥砺奋进，在治国理政的进程中不断开拓创新。我们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总结出了很多宝贵的经验。那这些经验值得总结，把这些宝贵的这个经验形成理论，写入党章，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第三一点呢，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这个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制度规章的建设。我们有一个统计说，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或者修订的党内法规就有54部，超过了现行150多部中央党内法规的1/3。那既然党章作为党内的根本性大法，同样也要进行与时俱进的修改，更好地反映时代的特点和理论的创新，也要巩固和扩大我们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果。所以从这些可以看出呢，十九大修改党章注定会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当中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一件历史性的大事儿。 好的，感谢王健的分析。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再过一会儿，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这里隆重开幕。 党的十九大的重大历史使命，就是要对当前形势做出精准研判，并从实际出发，为党和国家事业的未来发展制定科学蓝图。 在大会上，我们党要明确宣誓，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在今天的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请问观察员王健，对于这个报告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有三点期待。首先，我期待这份报告呢能够响亮地回答我们这个时代最宏大的命题。那事实上，一份党代会的这个报告往往能够洞悉时与势，能够把握时代的主题，指明发展的方向。刚才我们也讲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向着什么样的目标奋进。那这些时代的命题不仅仅关涉着我们党的前途命运，也关涉着我们这个5000年文明、13亿人口的大国究竟向哪个方向去，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我们这个世界的格局和命运。所以我们相信一会儿这个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这个报告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些时代的命题。那第二个期待呢，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是全党上下认真总结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确立新的奋斗目标，取得共识，再谋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走好未来的路需要总结和回顾好过去的经验，我们需要坚持什么，需要摒弃什么，需要警惕什么，需要克服什么，总结好经验才能开拓好未来的道路。那习近平同志的这个报告将怎样总结十八大以来我们非凡的成绩，这些宝贵的经验怎么样上升为理论，并且指导我们未来的工作，相信一会儿十九大报告当中都会做系统的阐述，这也值得我们高度的关注。那第三一个期待呢，就是我们要树立怎样的宏伟目标，怎么样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相信报告中都会有这个浓墨重彩的笔触去写。我们都知道，2100年的奋斗目标，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怎么样能够拿到这个经得起历史考验、得到人民认可的成绩需要在决胜阶段做好部署。同时，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如何细化、怎么实现，都要在报告当中呢加以阐述。在建党95周年的这个庆祝大会上，习总书记讲一句话，我非常喜欢，叫历史总是要前进的。那我想，历史继续前进，要在今天的这份报告当中去寻找重要的印记。 好，感谢王健的点评。各位听众，现在我们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再过一会儿，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这里隆重开幕。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和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以及